寂寞旧怀抱，再跌进记忆里漫步，记每晚常在梦里寻寻觅我儿时路。地里莫问缘故，这欠缺永不可修补，每次见儿伴父母行，难自禁常停步。童年极需爱护，我都得不到，怀内抱负可以觅谁面诉，回头问谁做错，令我失去引导，令我不断迷路，感觉着无尽冷酷，无助无高，做梦亦盼可以回避，力外呵护维护，一点是纯真快乐，笑得红日也高。再跌进记忆里漫步，记每晚常在梦里寻寻觅我儿时路。滴泪莫问缘故，这欠缺永不可修补，每次见儿伴父母行，难自禁常停步。童年极需爱护，我都得不到，怀内抱负可以觅谁面诉，回头问谁做错，令我失去引导，令我不断迷路，感觉着无尽冷酷，无助无高，独自踏上险恶世道，面对艰巨长路，给每段成长岁月留下怀念记号。